锵三人行，诸位好，今天蓬荜生辉啊，这镜头赶快咔一下，这么大，真是大美女，你太大了，你这个体积。 没有，我想问你，什么叫美女呢？ 这你就是定义啊。 美女的定义应该是什么样子？是大还是？ 你有多高啊？ 我1.78米。 天哪，徐老师，来对对，给大家介绍马艳丽啊。 对，美女的定义就是说，头是身体的九分之一。 非常专业，是这样的。 是 九头美女，但是我 七分之一就是正常人的， 对 对不对？ 是 五分之一也算另外一个。 像我这种三分之一的呢？ 你想哦，你早就进去 了。哎，这个而且马艳丽坐这儿，基本上大家以后想了解这个金春的话，今夏服装流行趋势，就看她这一身。好家伙，这哎，这些是这你出席节目，像你这样的人，一定会特别注重衣着啊。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一个是自己对美的东西，我相信每一个女人对美她都是有追求的，或者说她会一直有自己的一个风格或者穿衣服的一种习惯，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对我自己本身来讲，就是我的职业就是要做很漂亮的衣服，做出很漂亮的所有的一些东西。 那你今天为什么穿着助理的裤子上来了呢？ 谁告诉你的？ 你刚才说 对人家穿什么裤子那么有兴趣？ 说我也很奇怪，他助理那么点小个儿，他说他挑来挑去，最后借他助理的裤子穿上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哎，不但是谁的工作没做到位啊，因为我们的背景，咱们的背景是蓝色的， 是蓝色。 然后我就因为对我来讲，其实牛仔裤是我生活当中占的比例最多的一种选择的， 说昨天那种衣服被他们声波了。 对， 因为我听说其实你的裤子之前好像也是被换过，但是我不知道你现在穿的谁的裤子。 他们整天都让我脱裤子。我们那个演播棚里边什么就外头的播控室啊，里头的主持人，大家能互相换裤子穿。 对啊，因为刚穿的蓝裤子，咱们这个又不允许，所以只能临时这个，我回家换又来不及了，只能穿。我助手，其实我助手才还不到1.6米，然后我1.78米穿他的裤子，我没有啊，穿肯定很短呢、啊，那只能是说这种职业，这种职业我觉得还是很有的好处吧。 大美女，大美女， 对， 大美女就这个标准，什么的裤子都能穿上。 就是大美女的身材，它是有弹性的，知道吗？这两 对对对对对对， 是吧？ 会说话，会说话。 我给你讲讲这个需要。 没有，我是想就说对不起啊，打断你。 对，打断我对你的吹捧，你这真是找刺。我说 没有，我自己的衣服啊，我自己做的衣服啊，但是我要裤子不是要我助理的。 上身是自己的。 上身是自己的，但全身都是自己的，这上身的衣服是自己的，饰品也是自己的。然后也是自己设计的。 哎，这是自己设计的呀、 啊？就是我买的一些就是原材料，然后呢自己给加工设计的，这是一直是我哎我个人比较得意的一件事。 有点像玛雅人的金字塔的那种造型。 反正家里谁别跟他生气啊，被他碰一下的话可够痛苦的。 1.78米，我跟你讲， 刚才一拳上去，上面就上。 刚才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在降低他椅子的高度，为了给我们求得点平衡。 对啊，所以你看，我们刚刚工作人员已经把我的椅子已经拼命的在往下降了。 所以你知道吗？你身上他寄托了很多人的梦想啊。 哎呦， 你好多 责任重大。 徐老师，你不知道吧？这是在当年全国最火的、最红的模特了， 是吧？ 啊。马艳丽啊，这我小时候的偶不是我小时候，我比你老多了。偶像就是人家现在做时尚设计师了， 就设计人家的梦。 没错。 其实应该说怎么说呢？就是说，首先是想完成自己的一个梦想，对美的一个梦想。那同时呢，我觉得就把这种美也和身边的很多朋友一起去分享，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我很有的时候其实想想，我觉得是挺幸福、挺享受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叫梦工作， 享受这种工作。 那有的时候也要付出血的代价， 血的代价你一定要付出的。 对，请你来就是要教育一下你，因为这事儿你不太了解。 我 就是说啊，有不像你这梦想，有的人的梦想。我最近跟你讲，最近大家都在谈一个非常可以说很传奇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呢关联到我小时候的一段我13岁时的一段回忆， 一个梦。 对， 你13岁时候哪一年呢？ 我13岁那时候我刚青春期嘛，男孩子那个青春期正在变声的那个时候，最痛苦最骚动的那个年龄，听到了一个科学家的故事啊，彭加木你听过吗？ 不是特别了解，我想那个时候可能是因为自己年龄比较小，你13岁的时候， 对对对， 所以我刚问13岁是哪一年，我就知道我到 1980年。 哦，80年的时候我刚刚，80年的时 候 刚刚幼儿园。 我把年龄给露出来的。对，看来聪明聪明啊，都说个大的傻，今天一点也不傻。 这谁说的？ 怎么 说那么负责任？ 他们，你这个得罪很多人呢。 不是我说的， 我们徐老师也很高啊。 对，我1.82米，高过他。 对呀、啊， 你在男的里边你就不能比了啊、嗯，这个。 你整天把我跟姚明去比、 啊。对对， 姚明多优秀啊！这个高的人其实很多还是很棒的。 我跟你说个真正优秀的人，那是我们小 家木 学习的榜样。咱得说点正事儿、嗯。彭家木的干尸最近找到了。 是真的假的？ 假的， 随便。 不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彭加木呢？我就说1980年6月17号失踪了。 失踪了。 嗯。失踪了。当时啊，我就记得每天早上电台的这个早新闻呢，都在播，说军队出动了多少架飞机，到处在找， 去寻找。 他是什么人呢？这可以给你介绍一下。原来的新疆科学院的这个副院长。 嗯嗯。 科学考察嘛，多次深入这个罗布泊。 他是兼新疆科学院副院长，其实他的真正主要的身份是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哎、哦、呀，徐老师， 他从上海过去就兼了那里的副院长、 嗯。对，其实那一趟，所以我为什么说，我就说这个人的这种追求啊，本来其实他考察任务完成了， 嗯、 他们可以走不经过罗布泊，走安全的路回去。但是呢，彭加木当时就说呀、啊。说咱们还咱们再走一下罗布泊， 嗯， 这样的话遇到困境，罗布泊那个地方我大概能够描述， 新 疆， 新疆的一个 就是中国原子弹制造就在那个地方，所以是非常神秘的一个地区，很少人能进去， 无人地带，这个气温呢、啊、将近60度， 哦， 没有水，最后彭加木就是留下一个纸条说我去往东方走，我去找水， 嗯， 这么地就失踪了。这是这么多年的一个， 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传说，后来是吧？ 哎呦，几大说法。 你刚说的他有留过纸条， 留过纸条，但当时你知道民间这个传说呀、啊，有说他是叛逃了， 对， 说他身上带着国家机密文件， 就是因为那是个原子能的一个试验的地区，所以这样的传说。 还有说是被 UFO 接走了，还有说呢，还有说都出凶杀案了。还有说是被同队的科学家给杀了，反正说什么的都有，但是这些大概都不可信。现在一般认为其实他可能就也没走多远， 迷路了， 就晕了，可能怎么着，主要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哈。但是前不久呢，又有人声称在他失踪的那个地方20公里远发现了一具男性的干尸，一下子又有探险队，现在又有2支探险队跑那边去了，就想核实，因为这么多年来一直就也没死不见尸啊，一直就没找到。其实要照我估计啊，没做 DNA 检测呀、啊，我觉得这事儿很难说。因为当时我去罗布泊的时候，当地人就给我讲啊，干尸啊，在这个里边啊不少见， 就是很多是吧？ 经常因为这个地方是无人区啊，这个跟着好多这个误入歧路的人，甚至是当地人，或者是过去的一些探险者、旅行者，都有死在里头的。 嗯嗯。 但是我也奇怪这个事情，就是说。彭加木变成了一个传奇，一个神话。 嗯， 就是说失踪的人很多，但为什么彭加木这个名字对很多人都持久的这么有兴趣？没想过这个道理， 你觉得呢？ 我也没想清楚，我想可能代表那个时代吧。你看那个时代留下来几个人，很出了很多英雄。 嗯， 雷锋我们现在都记得， 是 焦裕禄我们都记得。就是只要共产党的党风一直有问题啊，那个焦裕禄就永远存在。其他有很多英雄，现在很多人不大知道，王杰啊，什么门和啊，欧阳海啊，什么。彭加木没有那么高规格，他是新疆出世，可是上海政府叫他是革命烈士，他并没有什么像雷锋这样有个全国的学习运动啊什么。可是时隔这么多年，彭加木这个名字还是有这种梦。我不知道，我总觉得可能是那个年的一个梦。 嗯，探险， 探险，而且是上海人，上海人是最安逸的，最， 你不就说我刚才的话说了？ 对对，就上海人通常是，比方说做科学研究，脑子可能还管用，可是怕风浪的，对不对？ 对。 但是你知道有一个事实是在文革前，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之前， 嗯， 就有很多上海青年到新疆去， 哎。 很多人那时候有个电影《年轻的一代》讲的就这个事情，你知道曹景琴的姐姐叫曹蕾啊， 嗯， 就演的电影里边的那个小女孩， 是吗？ 对，那个一代那个时候就是很多新疆的很多军垦兵团呐、啊，整团是上海人组成的， 是。 而彭加木呢，当时又是当中，因为他的地位又高，他自己又改了名字，所以我想可能就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个梦吧，所以。你这次听到你的消息，我就在讲，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变聪明了，在某种程度上都变市侩了。 嗯， 好像大家都追很多眼前的实力了，很多人把雷锋也当笑话谈了，可是彭加木这个名字大家一直没忘掉，也许说明了还有另外一种倾向，就是说虽然那个时代过去了，但是那个时代的浪漫其实大家很怀念。 对于我们艳丽来讲，他不是那个没忘掉，而是从来就不 没听过。 是，哎，我觉得 那个时候的幼儿园应该没有这 没有广播， 没有广播 、哎、说起幼儿园是个很有意思的事儿、我待会儿可以跟你探讨，但是呢你从这个事儿你就会发现啊，这个人的不同啊，说同一件事儿，你好比你看徐老师他就讲起这么一出，哎， 不一样 不一样。你知道我听他们聊这个事儿我想起什么？我给你看一段英姿美女来了，我得炫耀炫耀 啊，你的英姿哈、 啊、就我一下子想到了那片地方，我不去过吗？ 沙漠， 沙漠。刚刚在刚到凤凰的时候，我跟李辉，那个主持人李辉，我们去过那儿，那个拍了一个纪录片叫《大漠两万里》。所以彭加木的事情呢，让我一下子又回到了那儿，而且我刻在我脑海里很深的有个事情，我想跟你们讲讲。但是讲之前呢，我想让艳丽看 看 我的那个。不是英姿，就是跟牧民们在一块 儿 吃羊的那个蝉姿，我们来看看。 这是他的羊圈是吧？ 见了面话还没说两句、 这个羊 先到羊圈里抱着羊出来干嘛？款待凤凰卫视中文台的英雄们。 一岁啊、一岁的羊就宰了给我们吃啊？那为什么这么小就杀它呀、 因为它的这个羊羔啊比较小啊，它比较好吃 哦，羊羔肉好吃，哎呀，真是、那你心疼不心疼啊？ 我心疼起来的，要是俺们家人都不能，或者他话说那些，他说这个你们是珍贵的客人 啊，我们是珍贵的客人。 这个再一个是羊嘛，那是小问题。 哎呀，那我自己心里有点不忍心。我的天、这羊真太可怜了。 逗文涛吃羊那叫一个气吞山河，大块吃光小块不剩，不过这也不能怪他，肉实在太香了，别看只是白水煮肉加把盐，味道极鲜。我们的吃相可能和逗文涛一样，不过还好没拍下来，谁叫我们是外景编导而逗文涛是主持人呢？感受自然的气息，骑马悠闲，沐雨听风，文涛放羊其乐悠悠啊。 艳丽，看见刚才那个英姿啊，觉得是不是顿生好感？ 我觉得首先我觉得挺羡慕的，因为我觉得人在那么一个氛围里面，首先是当然很享受是肯定的，又有那么好的羊肉吃，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你在那么一个环境里面，那就是一个大自然的，就是很 你有没有去过那种野的地方？ 我去过一个这野的地方，基本就还好吧， 沙漠。 对，沙漠我去过，如果去过埃及的，就是在金字塔下面那个，我觉得那个沙漠给我的感觉就是挺震撼的，就是人在那么一个你根本就看无法想象前面还有多远的那么一个沙漠，站在那里的时候，你会觉得虽然我一米七八哈， 对对，你别老强调这事儿，想想这个眼光， 然后你会觉得自己真的极其的渺小，然后 你都渺小，我去了成蚂蚁了。 然后因为当时我们去那年呢，是我是听他们讲说是埃及有史以来温度最高的，有50多度，所以随时可能就会被有牺牲的那种可能。但是呢我觉得就感受比较深的就是你站在那么一个空间里面，然后你看到金字塔，然后你就想到去金字塔里面所有发生那些故事，然后那个故事能够让你思绪给带得很远很远， 是 对，你会想到哦，里面的一些 法老王， 然后他们之间也斗争啊，埃及艳后王， 艳后王后面， 因为什么呢？ 老是打仗啊。 对呀、因为埃及艳后是我一直就觉得我，因为他的 长，你有点像。 你别说，我拍过一张照片，就是我完全按照埃及艳后那个照片来，他那个妆脸画的， 一定非常 的像。 对对对， 非常的像。我 觉得那边金字塔差了几千年呢， 你觉得我像？ 那是埃及的后期， 有点。 他像谁啊？他说。 安东尼 赫利奥巴特拉第二个情夫，第一个是谁来着？凯撒是吧？ 凯撒。然后我有一张照片我特别喜欢，因为是可能也是本身拍照片的这种需要，然后我就拉了一个特漂亮的骆驼，然后上面有这个他那个骆驼上面那个坐垫呢是哎呀五颜六色的，非常漂亮。然后刚好有张照片呢是摄影师抓拍的，然后他就 骆驼在我的对面，然后我坐在这个沙漠上面，然后就无意中就是说他看着我，我看着他，两个人就是在一个对视，我在刚好是抬头看他，因为很热，太阳很厉害，就是一直戴着墨镜，但那种感觉就是两个人是在交流，不是两个人，一个人一个人。 没错，哎，我跟你说，你 没交流， 你没说错，你知道这个民间管模特有个外号就叫骆驼吗？当然这个是应该批判的、啊、 这叫两看相不厌，只有金字塔。 哎，真的，这个说法很不好，但是呢，这个就是有人比较坏的人，他有 为什么就比较高 一些歧视性的说法，就说这个模特高，就是说骆驼、嗯。 小心你录完节目之后，在某一些地方你会受到人对你的这个袭击。 不，我都批判了，我爱你模特，我喜欢模特还喜欢不够的呢，真是。 喜欢谁呀、 啊？不是，我跟你讲，他这个记忆啊，跟我的这个记忆有关系。嗯，徐老师， 你在那也碰到美女了是吧？ 碰到骆驼了，我不可能在那讲。我跟你讲，就是说在沙漠上看到的一些景象，让我觉得呀、啊，这文学创作不是现在都在检讨吗？说是你知道，有时候人的记忆啊是不可靠的， 当然 是会虚构的， 对 对吗？包括美国法院那个律师啊，都拿出很多证据说，现在越来越不太相信口供，因为有些人明明记得真真的，其实是假的， 所以单靠真诚并不管用。 我就有这么一幕。我跟你说的就是真真的，我到现在说的时候我脑子里还有那一幕，可是我又觉得我不知道在科学上是可能的吗？就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 Mirage 海市蜃楼 中心地带半夜里是吧，我如实描述啊，所以不好意思，这个就我当时还在小便，就是半夜里我就在沙漠上，我出来然后你说我看呆了，就大漠里不是那个都是星空非常清楚吗？ 嗯， 我看见一个我觉得是蔚然大观的流星，你见过吧？你见过的流星都是突一下子，我现在都能记得，我当时清清楚楚看到这个流星啊，是慢动作的，是近乎于平的，就在我面前，我就在这儿，这那个流星就这个速度，拖着长长的这个尾巴，哎呀，你知道多漂亮，它这就把我看呆了。 你 我现在脑子里 身体的动作还在继续的是吧？ 甚至就是 忘记了， 忘都是 忘记了， 光顾着了，就是。 就是大家想象一下这幅图画，对吧？ 我觉得 在流星前面有个男孩。 我觉得大家在看听到这一段话的时候，可能你讲什么，我就大家没听到。 你们不注意我眼睛所见， 我注意下个图画，这个画面是 要完整的，我们要看完整的。 去广告，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我这个奇丽的这个辉煌的这个记忆是吧，格外容易让这个埃及艳后他有感受。 到底真实性怎么样先再说了。 每个人脑海中都有很多美丽啊， 对， 你像你搞这个时装设计的，你更需要这方面有感受。 其实我觉得这种就是说你因为专业的关系啊，有的时候可能对很多东西他有很强烈的这种想象的这种空间， 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对一个人来讲其实蛮享受的。我自己有的这种感受，我觉得很幸运自己是这样的一种职业，因为 你有没有这么一个画面难忘？ 对，就是因为我是印象非常深的是曾经在98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在学服装设计，然后和我的几个前辈我的老师去泰山顶，其实当时的目的呢是为了想去看这个日出， 那你真是站得高看得 远。所以呢，头一天晚上，对，头一天晚上呢，每个人就穿一个特别厚的这个军大衣，然后到这个山顶上去，因为都是一些比较，因为设计师比较感性，也是一些就是特别有激情的这样的一些人， 就是老爬山不嫌累是吗？ 对呀、啊，然后边走边聊，然后边往上爬嘛。 然后太阳出来的时候睡着了。 嗯，你说很遗憾，就是没有看到日出，阴天。 这就是设计师。 但是我觉得最棒的，就是那天跟我说过最大的，就是那个情景，在我脑海里面一直没有办法忘记的，就是说我们到了山顶，在等待日出的时候，就是在那大家像侃大山一样在聊，就漫无天际在聊。然后我们对面呢就是一个山，就上下起伏的这么一个山头，很多个山头。 嗯。 就是我们坐在那里说，就是大家在聊，就说当然聊很多都是和设计有关的，对我来讲又是一个小孩儿，在他面前我是一个小孩儿，然后就请教。 嗯。 所以就在想他们，因为我其实老师就问我说，说马伊琍，你觉得你看到前面这些山，你会把它幻想成什么？ 嗯。 我当时我就两种，一种因为本身我自己也是信佛的，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第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好像就是一个菩萨躺在那里睡觉，他的一个侧面，就这样子轮廓特别明显，对，一个卧佛，就是鼻子嘴巴，然后就是整个一个特别完整的一个侧面，就是一个侧面，我觉得非常，哎，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你在想象这种情景的时候，你自己的感受非常好，就这是一个当时挺震撼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也会把它就想成说，他的鼻子这个地方，你可能会想到这个衣服的一个肩头，或者衣服的一个领子。我这里说一下那个这个山，这两个山峰之间的一个，也中间那个地方，你可以把它想 成那个。啊，那个角落的一线花在纸上不要，对不对？ 对呀、啊，你。哎。对呀、啊，就说你 名牌的诞生。 一个裙子。